这一次我又轻易地相信你是唯一，一次一次地聚散分离使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情值得回忆，一次一次告诉自己伤心往事不该惋惜，一次一次提醒自己这样的爱情转眼让它过去，但是你寂寞的脸又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的脸又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总在爱过后黯然地分手，让我不能够从头想过这一次会不会错得更多，但是你寂寞的眼又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的眼又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但是你寂寞的眼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寂寞的泪寂寞的泪、哦、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寂寞寂寞的泪寂寞的泪、哦、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 曾经说起的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变成夏天前的事，曾经说起的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变成想天气， 乘着风飘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心声随风跟着我一颗一颗吃掉一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飘满天，一朵一朵与你而香，是夕阳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一三步四步往前前，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着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个三步四步往前前，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着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一定实现， thank you.

天有关着谁，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you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随机来编写，它算特别。 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资讯。最近呢，随着鹿晗和娜扎主演的《择天记》热映，围绕演员容貌的讨论更加的又一次推上了高峰。鹿晗呢，作为人气男星，针对他相貌的评论从来就没停过。有男性评论截了一系列《择天记》中鹿晗在木盆里沐浴的图，发微博说：“这也是男人吗？” 偶然想起一首歌，歌词有些记不得。听我哼着，你眼眶却红了，是否想起什么呢？生命中一连串选择，用舍得换值得，悲伤和快乐一唱一和，谱写成歌，动人因为曲折。岁月是蜿蜒的河，载着希望逆风行歌，为挚爱深情唱着，为梦想呐喊嘶吼，都是勇敢的歌者。情到水中处忐忑，信念会在心上发热，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把坎坷唱成歌。

像鹿晗对他这种花样少年这种气质哈、啊，其实质疑声呢早就不再新鲜了。这也是男人吗？传达出说话者一方面呢否认了这种秀气外表男性作为男人的资格，另外一方面呢通过批判其他不够格的男人来彰显自己的男子汉，认为自己才有资格评价谁才是真男人。 这眼一切的孤帆竟完全惧怕就出去，爱能说出早就的谎语，爱的开始就是仰望你，我的帮助者，我的医治者，我的救赎主，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被需要的滋味，就算只剩在

美国女性让美国的男孩子女性化，而其他两则呢，就是认为说女就是美国的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太多错误的男性范例，男性的身体呢并不是一个天然的让一个人性别为难，性别是基于一系列的机制观念还有日常实践等等对个人身体做出我是谁我是何种性别的解释。 也许我可以用你这最温柔的想象让自己不再忧伤，因为有你最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让真心不再逃亡，靠在你的臂弯，感觉你的胸膛，天堂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 不管男性和持有传统性别印象的人愿不愿意接受鹿晗啊，或者是李宇春式的明星的流行，他们都要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人开始拥抱更加多元化的性别形象，更多的女性和男性呢开始跳出传统的性别印象，探索属于自己的独特个人风格。 孤独一人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爱，一个人哭笑，一个人把流星洒在天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像一架飞机，跑。 是怎么样，一个人承受，一个人抵抗，一个人喝醉，一个人放浪，一个人张家辉刻在墙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曾经拥道上的欢笑，害怕看到树影后的头发，害怕进入逃不过的梦想。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